以旅华朝鲜经纪人联合会会长李顺南为团长的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妇女工作者代表团参观了平壤养老院、自然博物馆和中央动物园、金杯运动员综合食品厂等单位。